一月十四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其实知唔知点解咧？我哋骚动音乐要揾咁多位音乐人帮我哋做呢个色 tune 啊，即系我哋有咁多唔同版本嘅色 tune 啊。 点解啊？ 就系为咗唔想俾你自己唱翻啊！ 即系如果冇人做，你就会觉得系我自己做啦，系咪？ 系啦，咁然 后自己唱啊嘛。 你明明如果你自己唱翻，个后果就系。啲人一打開個收音機就即刻想熄翻佢啊！ 咁你教啱個時間避開咗佢咪？ 好難教得啱啊！咁又 嗱，咁我哋今日全程點歌大行動啊！就點歌對象已經擺咗上我哋社交媒體，大家可以睇到啦。 冇錯冇錯，就係呢一個前夫或者係前夫都得嘅。 系咁，究竟呢个前夫指嘅咩咧？我谂近其实就太多嘢、 哦， 你可以对号入座啦。总之 系咯，你觉得 你觉得咩就 咩啦，系 咯。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而家呢个世代好容易成为前夫。 你想点咩歌啊？讲咩你咪自己讲咯。 冇错冇错， 简单嘅啫。 系啦，咁大家可以谂一谂，有啲咩歌好想点俾佢哋，甚至乎可能系你自己都未定嘅。 我觉得有啲歌出现咗已经几好噶啦，我都见到啦已经。 咁快啊？喂，我都未睇添，一阵睇一阵睇。 系啦，所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媒体，咁就可以留言啦。系啊，我哋六点钟就会轮到我哋去讲我哋嘅说话啦，同埋我哋拣歌啦。咁今日呢个 opening 呢个位置咧，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之前早排睇咗啲 story 啦，有人 share 咗一句说话，我嗰下突然之间好入心嘅，佢嗰句就话你要珍惜啊，仲会介绍歌俾你听嘅人啊，系啦， 呢、這个讲法好少听到有人讲，但系佢嗰个原因有冇话 冇乜 噶， 即系好似你有时碌碌下见到啲心灵鸡汤咁咧，或者突然间有啲人心哲理， 就系一句跛啦咁样， 系啦，无端端有人掉咗一个咁嘅跛出嚟啦，我冇深究佢个元气，咁总之扫过见到，跟住我觉得都讲得几啱，系啦，要如果你身边仲有会介绍啲新嘅音乐俾你听嘅人咧，你要珍惜佢啦，咁样，因为我前排有一个体验。都呼应咗呢句说话，就係嗰日个朋友嘅 studio 嗰度咁 hea 紧咁倾开计，咁有时上到去咧都会有一个好有趣嘅 session 嘅，就係、是、大家攞啲歌出嚟听，所以攞啲歌出嚟听係因为佢 studio 个喇叭靓㗎嘛，咁你听歌就嗰个 quality 同埋听即高啲啦， 係会听得清晰好多啦，好多嘅即係 detail 位咁样， 咁可能会讲起一啲新歌啊等等嘅时候就会上去 YouTube 或者上啲串流平台嗰度播嚟听下啦，或者睇下啲 MV 啦，咁就想哦，真係好唔同喎、啊，用你个喇叭听同我就咁用 headphone 听又有分别喎、啊，咁样啦。咁但係嗰一日去到一个位，我突然之间问起个 friend， 我就话喂，其实呢 hip hop 呢一样嘢呢係点样去欣赏 ？OK， 即我觉得呢一个係一个好大嘅一个 community， 佢背后嘅嗰个文化係。好多嘅 ，OK， 系啦，即系佢牵涉到嘅一啲，譬如成日讲 hip hop 会有 rapper 一啲叫做角色存在咧，有 DJ 啦，会有跳舞啦，跟住会有涂鸦啦， 系， 亦都牵涉到以前可能美国嘅一啲社区里面人嘅生活啦，点样演变到 hip hop 嘅音乐，同埋佢里面嘅 message。系 relate 佢哋嘅生活咁， 即系所以 hip hop 其实唔系净系泛指音乐呢一样嘢啦，即系讲紧系好多可能系滑板啊，一啲嘅涂鸦嗰啲，即系都会系呢个文化嘅一部分啊嘛。 系啦，即系我一路都大概知道有一啲咁样样嘅背景嘅，咁但系因为你唔熟习嘅话咧，咁其实你就未必讲得出口啦。咁但系嗰次知道呢个朋友之前有帮本地一啲 rapper 可能做歌啦，咁佢以前亦都会听开一啲 hip hop 嘅作品啦，佢有啲黑胶收藏啦，咁你就觉得问佢应该会有一啲嘅答案，因为好想又再 explore 下一啲。平时我自己少听嘅范畴，又再整大啲个圈子啦嘛， 同埋认真啲了解当中嘅一啲嘅知识啦， 系啦，知道一下嘛，咁因为有阵时你听一啲作品，哦，佢可能首歌佢系有 rap 嘅成分嘅，但系有 rap 嘅成分，首先咩叫 rap 已经系一个可以 define 嘅嘢啦，唔系我嚟 define 啦，当然系玩紧呢类音乐嘅人啦，咁同时。系啦，好啦，有 rap 嘅元素，但系嗰首歌系咪一首 hip hop 嘅作品，又系另一件事啦嘛。因为可能 rap 佢系一个表达方法， 冇错，唔代表 hip hop 嘅 rap 同 hip hop 系 若是两样不同的概念来的。 即 hip hop 的文化里面它会有 rap， 但你有 rap 又不等于 hip hop，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这样 讲。咁所以就好多呢啲，因为我哦都越来越多朋友会尝试呢一样嘢啦，哪怕是mainstream 嘅朋友啦，或者你时常去啲 soundcloud 啦，或者啲后生嘅都会自己玩一下咁样。即係我就哦点样去欣赏啊，即係成日讲一样嘢就係 flow 嘛。我真係好 layman 咁。 咩叫 flow 啊， 咩叫 flow 啊，咩叫好嘅 flow 啊，咁样去问。咁的而且确你冇一个好简单一句 statement 讲完就算。讲 唔到。 你讲唔到㗎嘛。 係啊。 但係佢会分享佢自己点样觉得为止一个好嘅 flow 囉。即係可能嗰个音乐底佢未必係有好多嘅变化嘅有阵时。但係嗰个 rapper 佢靠住佢嗰啲每一个句子佢点样去拆件呢，係啦。嗰个 rapper 本身嘅 rap 出嚟都有一个通㗎嘛。 冇错。 嗰个节奏佢有咩嘅变化等等去形成一个 flow 囉。 嗱好简单去讲就係，如果有啲朋友仔睇过唔同地方制作嘅一啲 hip hop 嘅节目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嘅好典型嘅节目嘅效果会话俾你听 hip hop 嘅 flow 佢嗰隻歌係點樣拆解，即係例如可能佢哋押韻嘅位係點樣押啦，可能句子嘅中間都有押韻嘅喎，唔係隻個尾押嘅喎，可能隔一句先押啦，或者可能唔係講緊押韻以外，可能佢會有一啲位會有個 punchline 啦，或者會停一停然後先再去啦，即係會有好多唔同嘅變化，或者有時可能你會聽到有啲 rapper rap 得好快嘅，但係 rap 得好快之後突然間轉一轉個 flow 又轉返慢嘅一啲 rap 都得嘅，咁其實当中是很千变万化的。 甚至乎他讲了一个 point， 我觉得挺得意的。那么我大家听一下先。即是讲紧究竟我听得那个内容 ,rap 的内容呢，听得清楚与不清楚是不是都是其中一个叫做界定那首那个 rap 好不好听。因为他说哦可能你 classic 一点的，那他不会真的着重于咬字。 是啊， old school flow 就会很清晰啦，每一粒字听得 很清楚啦。那但是一些新的大家都会听到，他有时可能他将 略略地 因为广东话字他转了少少音。 是 咁究竟呢种係好定唔好呢，咁你每个人都唔一样啦，会觉得。咁喺我朋友讲佢就哦咁其实都几有趣呀呢样嘢，因为佢尝试打破咗少少我哋叫做一般我哋用广东话如果去 rap 嘅话。 係 啦，嗰样嘢要字正腔圆。 冇错。 准音嘅嗰样嘢。 同埋其实你睇返一啲外国嘅 rapper 呢，佢哋有一段时间好兴所谓嘅一啲 mumble rap， 所谓嘅 mumble rap 就係 rap 完呢佢係一嚿嚿略略地，咁但係又唔知点解好神奇有个化学作用，就係佢同个底混和埋一齐嘅时候，你唔係完完全全听得好清晰逐粒字佢 rap 緊啲乜，但係又好有趣地好似有一种好洗脑嘅效果喺当中嘅。 係呀，跟住我呢啲作为学嘢嘅人，咁梗係就话喂你可唔可以呢介绍下嗰啲人名俾我，跟住等我返去 search 下听下啲嘢咁。跟住我又问佢嗰啲咩以前 East Coast 啊 West Coast 嗰啲分别，咁两边嘅音乐有咩分别啦。咁都讲完之后我都唔记得啦。 但其实而家呢East Coast 同 West Coast即是以前我哋会有一个好大嘅分野喺度啦，但其实讲真啊，我觉得自从网络年代已经正正式式嚟临之后呢，其实真係冇分得咁开嘅。所谓 East Coast 同 West Coast 已经越拉越埋。即所谓 East Coast 同 West Coast 最简单嘅一个分野，就係当然係东岸同西岸佢哋两边唔同嘅 rapper 会有佢哋嘅一啲演绎风格啦。但係而家有啲住喺西岸嘅人佢都会 rap 返一啲东岸嘅风格嘅。咁而家係少咗呢个分野，但以前就会好清晰囉。以前可能係东岸係会比较是传统少少有一个 old school flow 的一些的 hip hop 的 rap 的类型， 所以我就缤纷一些即叫做 bright 一点的嘛，是啦，通 或者一些新的东西又会容易一走出来这样啦。 跟着回去我就上去串流平台看到有一个纪录片就讲hip hop 嘛，跟着他再讲那个我想着进去按去第一集看啊，应该都是讲一些很 classic 讲东岸西岸那些啦， 是 他第一集就讲 southern hip hop。 南面嘅 hip hop， 即系新奥尔良嗰边咧， 系 讲 bounce music 啊嘛， 系 咁就哦，又有新， 好有趣啦，系嘛， 好阔啦，救命啊，学唔晒咁多嘢。 但系南岸又好有趣啊，南岸又真系东西岸嘅一个混合体嚟嘅，即系有啲人会觉得系。 再加佢自己，因为佢一个纪录片讲少少，即系佢讲新奥尔良本身佢嗰度嘅人嘅组合，令到佢哋有一啲嘅音乐嘅文化就 系 咩？譬如佢哋有人过咗身，佢哋有一啲嘅白事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做一个巡游咁样样嘅。咁佢哋有分叫第一、第二梯队。咁第一梯队就可能系真系处理身后事嘅一啲人士，再加埋屋企人就喺前面行嘅。咁而第二梯队咧就系佢沿途一啲群众就会加入去嘅。 OK， 咁喺成个叫做可能你当出殡啦嘅一个巡游，佢哋就会有音乐。咁嗰啲群众见到一啲咁样嘅状况，佢哋就会加入去个梯队，然后就按住啲音乐咧就会跳舞噶啦。因为佢哋嗰个 background， 相信人过咗身之后，其实只系去咗另一个地方，唔系一个完结嚟嘅。咁所以就以一个好似大型嘅巡游或者 party 去处理一个身后事啊嘛。 系，咁我相信好多网络 memes 大家都有见过， 大家 见过 啦， 系啦， 即系嗰只系啦，嗰只歌。咁所以，即使 hip hop 未喺新奧爾良叫做咁樣成形出現之前，就話佢哋嘅文化係咁，所以啲小朋友細細個就已經聽到音樂，唔知咩都好啦，佢哋已經係會跟住喐啊成啊，已經有嗰個血流住咗啦， 嗰、那個 hip hop 嘅靈魂已經喺當中啊， 係啦，直到去到後期，跟住又有一啲叫 drum machine 出現啊，808，咁佢哋嘗試將嗰啲放入去一啲歌度，可能佢 sample 咗一啲真係可能東西岸嗰啲 hit 啲嘅 hip hop 歌，然後就將用佢哋嘅方法，咁再加入咗嗰種比較巡遊式，佢哋平時即係佢身後事嗰種party 嘅感覺嘅元素放喺裏面，就出現咗即係新奧爾良嘅 hip hop， 啲人叫 bounce music 咁樣。咁跟住就仲有好多嗰啲咩代表人物㗎啦，嗰啲咩 Master P 啊嗰啲咁咧。咁跟住我就一路睇到，哇！ 学到好多嘢喎！ 呢、這个世界大到咧， 系噶， 我都系瞓觉先啊，好攰啊，睇到 学海无涯啊，所以点啊，回头是岸。 跟住我就觉得点搞啊？ 即系如果样样音乐都要钻研落去咧，其实真系要好长嘅时间嘅。即系我谂我哋作为即系音乐节目嘅主持人，我哋暂时 hip hop 上边知嘅嘢都系仲系好皮毛啦， 皮毛啦。香港已经有咁多人玩紧嘅时候，其实系难嘅。 所以即系学你话，真系要好好珍惜身边一啲会推介音乐嘅朋友啊！即系如果，因为不过好得意嘅，有时咧我都会推介一啲 hip hop 作品俾啲屋企即系自己 close 嘅朋友仔听咧。你俾一啲可能 trap beat 佢听，佢会觉得唉好嘈啊，我唔中意听呢啲啊咁样啦。跟住但系咧最近咧又有一啲可能叫做而家在線嘅一啲香港嘅音樂人或者歌手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嘅團體組合去唱，佢又覺得哇好好聽啊，好正，好新啊！有時咧呢啲真係好難捉摸。 你咪追唔到？ 追唔到啊！追唔到係唔係追唔到啲音樂？追唔到佢哋啲心思啊！你明唔明啊？ 追唔到又諗啲咩啊？ 冇錯冇錯。 咁啊冇啊，我都我哋手上面冇一啲新嘅派台歌係 hip hop 作品啊，咁所以就聽啲有啲少少 trap beat 喺裏邊嘅歌俾大家聽 下。又好啫。 智慧，爱仍硬朗，谁胆敢亲你一亲？怕会被咬，才长出自珍。永远在防御网，连关心者太亲近，怕最后伤口比较深。在那种脆弱，你怕我识穿你眼神乱真，才变作凶猛族群。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自尊你所有心法，问

新神，你有冇听过？虽然人生过得快乐，就千祈唔好同啲傻人争论啊！ 我觉得你讲得啱，真系千祈唔好同啲傻人争论。如果唔系，激亲嘅会系自己。 不呼吸，多想丢失，全力的要屈。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点心。看我 ，baby 心 ，baby 心，永不变的标志。Gummy Gummy， 不想被称得意。K-pop 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答？几多次先逼我屈身？几多生死先我哭泣？几多苦笑惊我抑郁？变一颗毒物，尽做大路，变心火毒物。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收，成名或寂寞尽力收，留言和辩论落力收，台前和幕后合力收，数到那落叶落尽上再收，继续收，要命收，一百度怀生无业报，看镜里自有善报，在对抗烟吐露，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时期，在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再寻回一条门时，打开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共同那幻象幻灭尚在做，继续透面薄薄，怎活到才知根本我是徒。 很多时候同日不拗得多的话，会发现其实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所以又何必浪费唇舌同人家争论呢？有姜涛的镜中镜。点解话最大嘅敌人系自己？系因为有时你会觉得其实自己仍然系好无知。 我知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句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得知。 质得到友谊，脑袋空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灵异，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个花絮，你问我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知。 IDK I don't know， 不过叫你唔好同人争论啫，唔代表叫你停止思考嘅。正所谓我思故我在啊嘛。 这块地起因我去入定，合集眼思绪中长鸣，怨气之中只爱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就我这陌生的神经灵，灵魂之内皮肉之内。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成泪悲伤的急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寂寞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明。种画面如红楼空涌蝙蝠在翻演，某处会跟挚友碰着面，山脊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可去纪念，如同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沿路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 嚟有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謙靈魂出竅練習曲。有时候这个世界很有趣的，变得很快，但自己生活又好像很单调很重复。冥想可能是一件帮助到你的事情。一样，当然啦，你都可以选择做一个傻人，咩都唔谂，反正碌下碌下，原来咁就一年，咁就一世噶啦吧。 眨眨眼，时间就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是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啦啦啦啦啦啦啦。自己几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点咯，好多人都需要点啊！ 今日全程点歌大行动，我哋点歌对象前夫啊， 前夫或者前夫都得啊！ 好多人应该都会被纳入呢个 category 里边。 我觉得自己都系被点歌嘅一群嚟嘅， 即系你都系觉得呢首歌系帮自己嘅 啊！好明显，我今日 design 呢个题目都系为咗俾自己。 好想听啊，急不及待啦！所以如果你咧有你嘅想法、想讲嘅嘢，你就去我哋嘅社交平台留言啦。 耶耶耶！ 系啦，咁啊，拣下歌送俾佢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听下，你都系一份子啊，其实系咪？ 冇提，我而家好伤心。不过希望嚟紧啊！ 好，我哋听下奔神写啲咩。 亲爱嘅前夫。大家好啊，部署了足足一年，终于到我们反攻了。曾经我们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为了保住家庭的幸福，不惜去排长龙吃炸鸡，换晒成屋的电器，甚至在人海当中就是为了拍一幅相，博取红颜一笑。我明白的，因为我都曾经跟你们一样，为了哄另一半开心，发型打扮都要大变身。点知回到家，见到连幅墙都是他们的 poster， 电视又长期被人霸占住，收工想轻轻松松看下串流平台那些新剧都不得，你就知道你在家的地位已经越变越低了。我听过最惨的情况咧，系有啲爸打连自己个女啊都叫人哋做爸爸，尊严绝对可以话系荡然无存。不过呢啲时光将会成为历史，因为今年将会系女团嘅天下。同时间有两队女团面世。不论是走青春定是型格路线都有，大家是时候以牙还牙，十倍奉还了。我一向都是很重视男女平权的人来的，既然女士可以大胆示爱，为什么我们男士们又不可以勇敢一点表达自己对偶像的热情呢？是时候将屋企的墙壁和电视的主导权攞返返嚟啦。不过咁多位前夫们要记得，要做一个优雅的前夫，千祈唔好做啲太过火容易令人误会的行为。一阵吓亲前妻和小朋友，最后搞到要报警收场就唔好啦，系咪呀？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容祖儿的《辛苦你了》给咁多位，我深信好日子是终将会降临，挨了咁耐，真是辛苦晒大家了。突然觉得咁多位女团成员都好吸引的奔神相。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 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再愿意疯狂，何曾想 讲翻声，喂，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大家。曙光终于都准备到来啦，吓、啊，有呢个容祖儿嘅辛苦你了 ，feel 唔 feel 到嗰种鼓舞同埋开心啊？ 我感觉到， 系嘛系嘛，我琴日翻到屋企同老婆一齐睇 M V 啊，好开心。 哇，你翻屋企应该系咪个面头唔同啲啊？ 梗系啦， 充满光彩， 梗系啦，好有自信添啊！嗰一下，抱住必死嘅决心。 咁有冇攻击翻你啊？ 咁又冇，我哋有两个一齐好理性咁样一齐睇喎。 哦， 系 又攻击翻你 啊？冇，你咧，你应该冇咁大感受。 一百万嘅问题咁样，一百万嘅题目咁样攻击翻你。哦，我呢个咧就局外人睇嘅啫。 系系， 有咩感受咧？听下。 亲爱嘅前夫们，你哋好啊！我听我拍档宾臣讲咧。大家都等咗好耐啦，正所谓三年之后又三年，终于挨到出头天啦，恭喜你哋啊！嗱，我就唔系前夫嘅行列啦，都唔知算系好彩定唔好彩啦，但一直都有留意住身边成为前夫嘅朋友，佢哋嘅反应其实都几吻合哀伤嘅五个阶段嘅。第一阶段叫否认啊，咁啊系嘅，最初佢哋都唔会认自己另一半咧中意咗其他男人噶嘛，讲出嚟边有面啊，系咪？ 但到发现呃唔到人之余亦都呃唔到自己，证据确凿啦，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愤怒啦。咁你都知啊，即係两个人之间你嬲又点呢？嬲完之后解决到问题咩？最后咪又系输。咁唯有跳去第三个阶段恳求囉。有时唔系唔俾你鍾意，不过 BB 啊，我哋约法三章啊，好唔好啊？咁点解又会进入呢个哀伤嘅第四个阶段沮丧呢？就系因为你会发现，无论你嬲又好，求又好，软硬兼施，其实都改变唔到你另一半噶。咁个人咪颓咯，颓完之后咁咪沮丧咯，好合理嘅。而最后一个阶段接受呢，我觉得呢一个阶段其实有啲吊诡嘅。作为前夫嚟讲，走投无路就唯有接受啦。但如果话你知有方法可以以牙还牙，哀伤嘅五个阶段，第五呢就唔会再系接受噶啦，而系反击。作为男人咧，当然会偏心啦。前夫们，你哋要加油啊，同我哋斗长命，你成有机会赢翻一场嘅。不过都系嗰句，反击还反击，真系唔好吓亲啲小朋友啊，都要有做前夫嘅礼仪嘅。所以喺度啊，祝大家生活愉快，婚姻美满啦吓。做咗好多年人哋前男友嘅波成上。 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奈若后还是健壮，如常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失看你，自信估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生不逢时，为你的坚持难以舍，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 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我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我揀咗冯允谦嘅《生不逢时》啦，咁啊睇下网上面啲听众留言啦，咁有个就话帮 KP 点 call my name， 我有机会一次，有机会就先俾你听啦。 唔会咁容易， 未咁易， 呢啲梗系收埋自己噶啦。 跟住有一个咧就话，哇反击梗系愤恨啲啦，不如就广播度 fans 杀人事件啦，噃，咁我哋就唔鼓吹暴力啦，我哋系爱和平啊，呢啲 啱啊， 我哋系最和平噶嘛。 冇错，所以呢一个咧，我觉得好正面嘅，即系作为呢个前夫咧，即系受咗咁多嘅委屈，我觉得。一句讲晒，我要活得比你好。 呢歌词真系不得了，我谂真系道尽咗包括你在内嘅心声。 在那一年，是你离开了我，令我低估自己，自信心往下沉。是那一年，自我沉溺放纵。为你摧毁肉身，为你糟蹋灵魂，跌到了最暗处，人忽已明了，赔掉我一生，未见得使你关心。明日我必须振作，这段情。 正面啊，拣李慧敏呢一首啊，活得比你好。 我而家一个人咧，直头系觉得明日会更好 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六宗输入，两宗与输入个案相关，同一宗本地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少于十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患者是昨天公布的一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居住在天水围天日村，在启德一个地盘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暂时未能够分辨到患者是新感染或者复阳个案。患者曾经在大埔广福村外更换喉管，一同工作的几名同事要检疫。张竹君又说，昨天公布一名22岁私家诊所护士初步确诊，病毒量比较低，样本检测到疫苗病毒株，因此不界定是确诊个案。当局再度诊所调查，认为可能与疫苗环境污染有关。至于屯门海德花园二座的强检行动，早前有一宗不确定个案，再经过检测之后确定是阴性个案。警方拘捕一名男子和一名菲佣，检获154公斤毒品，包括可卡因、俗称 K 仔的氯胺酮和大麻，合共市值估计大约1亿2500万元，并且通缉一名44岁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骨干成员。警方怀疑被捕外佣每次收取100元为毒贩工作。警方说，今个星期二在元朗截停一名58岁男子，在他身上检获4公斤 K 仔，并在他的住所发现可卡因、K 仔、大麻和100万现金。探员前日在北角一个迷你仓外截停和拘捕一名处理毒品的40岁菲佣，并且在迷你仓内发现可卡因和 K 仔。警方建议雇主要提醒外佣，避免他们被不法分子利用，亦都应该多加留意外佣生活习惯有没有异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天气是清凉，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清凉，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荃湾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跟住和笛街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噶。重复一次咧，就系荃湾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跟住和笛街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益经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娟姐，你会

而今日你半个钟头拣嚟嘅音乐咧，就系、是、集合咗一啲可能外国媒体所综合翻嚟嘅一啲结果啦，同埋我自己一啲精心挑选嘅 artist。佢都系被评为2022年大家值得留意嘅 EDM artist 嘅。里面基本上的作品我都很喜欢，因为大部分都是 bass music 来的。第一位为大家介绍叫 Alan Mock。Switch。嚟自日本嘅东京嘅，之前喺呢个环节都有出现过佢嘅作品，同大家介绍过佢嘅。佢20岁咗开始就玩 DJ 同埋 produce 嘅，因为遇上到一啲对好重要嘅前辈啦，包括就 Boogie Bandit 同埋 Herbalistic 嘅。而佢都话自己音乐受到日本本地一啲 artist 嘅音乐所启发，去做一啲实验性嘅叫 hybrid trap。今日听紧呢首系佢2021年12月推出嘅两首歌之一，同 Herbalistic 一齐合作所创作嘅叫做 Fluctuate。Alan Mock 嘅作品就系你永远唔会知道佢首歌嘅走向会系点样，同埋同时都好似系一个 test 紧你个喇叭嘅 bass 嘅一啲音乐嚟嘅。接住第二位啦，2022年大家都值得留意嘅 EDM artist 咧，佢嘅名字叫做 Froze Top， 嚟自南加州，都系之前喺 Beatport 嗰度留意到佢个名嘅。佢嘅作品就係 Beatport 上面一個 genre 叫 Trap or Wave 啦，即係 Wave 都係一種新啲大家定義嘅一啲音樂類型。咁位朋友都犀利啦，2021年玩咗 EDC 啦，而2022年咧都會玩 Ultra 嘅。聽緊呢首就有嚟自 Froze Top 嘅叫做 Vega。Okay. Okay. 咁2021年嘅 Flow Stop 咧，咁啊推出咗五首作品，其中两首歌咧就系、包括 Dream State 啦，同埋一首叫 Blood Moon 咧，都系喺 Slender 同埋 Nightmare 旗下嘅 label 推出嘅。咁有時覺得啲歌喺咩 label 推出都代表住呢位 artist 嘅作品咧受到邊啲人嘅認可。介绍呢位南加州嘅 EDM artist 之后，有下一位嚟自加拿大，叫做 Far Out。咁由2017年开始，佢推出自己嘅作品 Contact 之后，好快2018年就第一次站上 EDC Las Vegas 嗰度演出。之后 Far Out 亦都有为 Lenium 嘅 Awake 嘅 Tour 咧去做 Opening 啦。佢形容自己嘅音樂係一種叫做 cinematic 嘅 music， 即係電影感比較重啲嘅。而聽緊呢一首就係嚟自 Far Out 2021年 EP 啊 ，Somewhere in Between 裏邊嘅第一 track， 歌曲名字叫做 Eleven。所以你会听到佢呢首作品咧，就嗰个类型系叫 melodic dubstep 为主啦。但其实佢嘅音乐类型亦都唔局限于呢个 genre， 亦都会有做一啲嘅作品咧，亦都有啲 trance 嘅味道喺里边。总之就系透过呢啲嘅音色去达至佢希望有电影感重嘅音乐。嘅 Elevate 之後咧，呢一位朋友咧係嚟自香港嘅，咁啊串費 S A K A 應該讀 Saka 啦。咁喺香港出世，十幾歲就去咗美國嗰度，咁之後就兩邊走嘅一位電子音樂製作人。 chicken. Chicken. Saga 推出了很多的作品，听下这首就是跟Something Something合作的，叫做 Damage。 今天所玩的就是一些叫 Experimental Bass Music， 亦或者叫 Half Time 的。叫做 Starseed， 在2011年他推出了都有20多首歌，当中有这一首之一。歌名字叫做 Shades of Blue， 他们也都预告其实第一张 EP 也都完成了，只不过是简单一个面世的日子，所以都是2022年值得期待的电子音乐组合，他们叫做 Starseed。 breath. I'm feeling broke down. Losing myself should have been so much harder. Will you rescue me before there's nothing left? 有一位今天会提到的朋友，他叫做 New， 全部是 NOLL， 有他这首作品叫做 Save My Life。 他是有一些古典底，专注在一些音乐理论那里，就将他融入去一些 Trap Bass 的音乐，造成他的歌。2011年签约为一间新的 management 公司，咁呢间公司旗下有譬如 Leso 啊、Marshmello 啊、Joss 呢啲好出名嘅国际知名 producer 加 DJ， 真令到佢都成为咗2022年值得被期待嘅 EDM artist 之一嘅。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节目时间夹，下个礼拜一见，拜拜。